你可以通过花椒看到我，花椒你可以搜索十点大陆记就可以看到我咯。我是一个没有剪头发的周准，很久没有剪头发了，我的手会让我的头发越来越长。那就留起来吧，当我没有力气没有时间去剪头发或者洗头的话我就戴帽子。对吧。第二种方式，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看看十点大陆记的直播。第一首歌是哪首歌曲呢？一定是点到我们节目今天晚上主题的歌曲。我们有请一森陈奕迅，来听听看他的那种表达是什么样子。我曾经在夜晚在音乐广播做过一期节目，那天晚上大雨滂沱，我就在电波里问你是不是外向的孤独患者。此时此刻， 笑声欢呼声燥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蒙恩，我却不能喊等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掉眼泪是用笑掩过，怕人看破顾虑好多，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笑越大声越是残忍，挤满体温室温更冷，万一关灯空虚扰人，我却不能喊等一等，你说你爱我却一直说，说我不该窝在角落策划逃脱，这也有错，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外向的孤独患者。 着需要认可。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好听又不好唱的歌曲《孤独患者》，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谢谢他在夜晚给大家又带来这首经典的《孤独患者》。现在收音机前还有摄影机前、摄像头前，多少孤独患者正在自己享受着，或者自己守着一方你觉得还安静的图。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并不代表我不孤独、不寂寞。我是个孤独患者，有何不可？我是个孤独患者，需要认可。你承认吗？你是一个需要认可的人，特别是你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的内容，你比谁都渴望点赞、评论，大家关注你。比如说，我的手受伤了，我的手受伤了。我不管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把我受伤的照片和我当时此下的心情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里的时候，我也是希望我微信圈里那么多的朋友，只要看到的，都会询问一下，关心我一下。这就是孤独患者的有一些方方面面的体验和体现。那如何看待孤独患者呢？外向的孤独症是指某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善于交际，有很好的人缘，看似外向哦，实则孤独，没有可以倾诉内心情感的朋友。外向孤独症是一种网络的语言，它与医学上的孤独症截然不同。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善于交际，有很好的人缘，在大家的面前总是喜笑颜开，快快乐乐的样子，给大家一种乐观、开朗、热情、自信、进取的印象，这就是所谓的外向。你是这种所谓的外向的人吗？我有时候是，但是这种人的内心情感往往很丰富，甚至是多愁善感，但他们不喜欢将这些都表现出来，不喜欢刻意的找人诉说，周围人也误以为他们内心很强大 so powerful， 而没有用关心他们的心去关心他们，这就是所谓的孤独。不知道你也是否会这样异于他人，孤独的让人心疼呢？ Turn off the radio， Turn off the lights you know，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又那么沉重。 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 Turn off what I did wrong， 听见了谁的伤在窗户旁安静的响，你有没有爱过我？ 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你有没有爱过我， 你有没有爱过我， 有没有想过我。 我想你是有想过我的。 有没有也会有一点心动，那时候那是说不出口， 对，维里安啊，非常好听的歌曲。Turn off, turn on, 我希望你 turn on, not turn off。 有没有来自于维里安，时间来到22:18，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在夜晚出现的人应该不能说是孤独，是情感非常细腻的一群人。来看看大家见字如面的环节如何表达自己现在的心情。小果说，对于外向的孤独症患者来说，外向是为了社会的需要，而孤独则是为了自我的需要。他们习惯带给别人快乐，却忘记了自己的孤独和偶尔的负面情绪。然后游泳的云说，年纪越大越不想和朋友诉说痛苦，因为其实大家都差不多，所以说了也白说。 不如不说，自己忍着。况且没有人会相信，说话那么大声，笑起来穿透力那么强的人，内心是孤独的。游泳的云，你问问你自己，你是一个孤独的人，还是会一个会发现孤独、解决问题的人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孤独的另外一面。二宝说，幽默的人底色都是悲凉的，孤独的人灵魂都是自由的。掌声鼓励鼓励，非常感谢，谢谢冰淇淋送我的60朵桃花，我看到了。大家问说你是不是又感冒了？自从受伤之后抵抗力下降，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要好好的注意外面的温差，现在室内温度29度。我以后不能再穿帽衫进来了，好热好热。刚刚那首歌来自于维利安，有没有，就是想问大家有没有被孤独占有过，有没有被孤独重重一击过。我想每一个敏感的人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都是会有孤独感觉的。接下来一首歌之后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一点孤独症患者的症状，有10条，我希望大家听听看这10条你有没有对号入座的功能性。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He broke my heart and now it's raining. Just don't rub it in. I'm at your door. I feel so crazy about it. You say I told you so. You saw it long ago.We had to go. I finally came around. I'm back on solid ground. Can't let it get me down.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刚那首歌我非常的喜欢，两位歌手啊，应该是唱将级的歌手啊，在 Grammy 的典礼上会经常出现的两个人 Jermaine 和 Alicia Key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esson Learned， 你怎么去翻译这首歌的名字呢？ Lesson Learned、啊、你文艺的去翻译吧，可以搜搜这首歌。刚刚说孤独症患者的表现，第一外向的孤独患者啊，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你有没有这样？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对待不同人不同的性格。第二，从小懂得很多道理，我还算是从小懂得不少道理的人。第三，有时候笑得没心没肺，有时候很沉默，咔，又扎心了；有时候很神经，有时候很镇静，咔，又扎了一刀。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伤心，但不会被发现。有没有扎到你？安慰很多人，但自己却没人安慰，咔，有没有扎到你？自身的情绪很容易被别人一句话一个动作控制，这个好像不是特别的拥有这种感觉。渴望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朋友，会执着到底，却又被自尊心极强，被人误以为外表自负。有吗？外表自负容易在一件事上钻牛角尖，大多数人会这样吗？比如感情这件事情上，我就要弄明白他是不是爱我，我就要弄明白他追我，他喜欢我是因为什么，我就要弄明白他为什么离开我。最后一点，能很快的平复和压制自己的情绪，其实这些在我们现代的生活生命群体当中是会经常出现的。说完了十条症状，周准开出这十条症状之后，有没有一条是属于你的？现在或者某个时刻你曾经这样过。时间来到22:48钟，一个片花之后，我们再次走进下半段的十点大陆机。不要忘记，如果你现在正在看视频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它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真心默默送给我的阳光礼物。嗯，你们有礼物就送给我吧，我会很开心的。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大家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显得越发的压抑，就像这张图片一样，我给你发一张图片啊，就像这样的感觉是一样的。越来越多有棱角、有性格的人在接触到社会后被磨得光滑椭圆。小时候长辈反复告诫我们说要学会看人做事，察言观色，耳观六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以在耳听目染的熏陶下，慢慢就练就了一个本领，什么呢？那就是对待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性格。孤独患者性格多样化，遇到什么样的人就讲什么样的话，能适应不同性格的交往对象，这好像是生存的技能。有时候你有没有一些时候啊是这样的，你会感到特别的孤独，你打开手机的屏幕想找人聊会天，但翻了翻通讯录之后你又放下手机，就像杨坤那首歌一样，你一个人回到家洗澡之前把你微信开了提示音，但到睡觉前铃声也没有响过。你有没有这个孤独的时候？没有人喜欢孤独，但事实是呢，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一定会经历不止一段没有人陪伴的日子，那些日子呢是你不得不一个人面对的时刻，但其实也是能让你变得更加独立、更加坚强的机会。当你学会了一个人消化掉那些负面的情绪，当你接受了孤独才是人生常态的那个事实的时候，你可能开始会对一些曾经计较的事情释怀了，你成熟了，你稳重了，也许是没有棱角了，你可能会知道该怎样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也只有这样你才能会过得更快乐。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孤独，也别害怕长大，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这是网络的一段留言，我觉得有一些切中要害。我想送给你一首歌，我很少在节目当中放他的歌曲，你有听过他的歌吗？是原来现场直播里都有把歌放错的时候。如果把歌放错，有两种补救的方式。第一种呢，把话筒关掉，把这个歌一直放下去。但是我们作为这么老的朋友，我要告诉大家，刚刚我推错了 CD。 我本来想放的歌曲是第九首歌。你们等一下，我把 CD 推上来啊，你等一下啊。好了，刚那个前奏是李泉那首歌的前奏，我在这首歌放完之后再放李泉的歌曲。童恩，你没有听过他的歌，来听听童恩的表达。这首歌叫做《失去》，这首歌的前奏很像何璐那首《让它降落》，对吗？我喜欢前奏的编曲，如果你有耳机带上那个编曲，听听看，左右环绕的感觉，失去的是什么呢？ 只剩下蓝色，放开了你的手。 下一个主人比较懂得 价值点分， 我总是不由自主的假装快乐，原来你一直没走远，还锁着我的灵魂。 失去的不单单是一份感情，有时候我们失去的是一段人生当中的一种热情，一种很难得的情感表达的冲动和真挚的脸庞。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 新的发现。我今天晚上换了很多很多的图片，这些图片都是我最新搞到我的图片库里的。这些图片呢，几乎都是那种高级孤独感觉的图片。我深有感悟的一张图片，我在想是不是发出来，如果被人看到这张图片会有一些误会，说你这个节目怎么能放这种图片。于是我在我的听友群里放了这张图片，就是刚才这张图片，真的引起大家的共鸣。如果你想看到这张图片的话，你现在扫描这个二维码赶紧进群，我一会儿发这张图片给大家看看。那这种巨大的孤独，它跟物质有关，跟生活需求有关，跟情感有关。嗯，就是这张二维码，你扫描一下，然后你现在进来之后，我就发那张照片给你看。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歌手的比赛啊，演唱的比赛，然后我选歌，我周围的人说你不要选那首歌啊，这首歌难度太简单了。我本来想唱老狼的虎口脱险，我说过这个故事吗？如果我说过的话，请你让我再说一遍。我听到了身边的朋友说 你要唱就唱一男的，就一下能震的那歌。那我说，那我就唱接下来我将要放给大家这首歌吧。那个时候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心里很复杂，也许我隐隐的感觉到我真的会失去一个我长久以来觉得他牢不可破的关系的人，一段很久很久的感情。青春当中有很多的岁月当中，我从来没把这段感情说他会离开过我，我也没有那么那么的在意过这段感情，或许那个时候是为了分开的赎罪。我就选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当然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很痛又很有经历感的唱完这首歌。这首歌就是刚刚我推错的那首歌，没有你了。有时候没有你的是一瞬间的，就像人一瞬间老去一样。但你想一想，为什么会没有你呢？跟你自己有关的，对吧？有请李泉。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想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着，而眼神枯萎了。那呵护的人，他摘下爱情不回来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了，像一觉醒来，全世界都变化。像一颗尘埃，坠落一切，还要你来主宰。我失去你了，因为我太爱了。我知道你的心是一片窗外的云彩，誓言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今夜就要分开，快乐睡着了，而孤独还醒着，过去美丽的喊自己清楚都记得，摘下爱情不回来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了，像一觉醒来，全世界都变坏，思绪一片空白，自己轻得像一颗尘埃，坠落一切，还要你来主宰。我失去你了，因为我太爱了。我知道你的心是一片窗外的云彩，誓言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就要分开。我失去你了，因为我太爱了。 深夜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 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一开始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孤独患者》，说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那接下来登场这位歌手，他唱的歌大部分都声嘶力竭，那你该如何去判断评定苏建信？他唱的这些歌曲里，他的内心情感是如何喷薄、如何喷涌的表达的呢？我记得有一次看吐槽大会，吐槽苏建信说他的歌啊不能听，都太高了，越听越难听，越听越难受啊。苏建信在一旁笑得很开心。其实你听阿信的歌，都很高很难唱，但是每次都撕心裂肺的呐喊的时候，当他的脖子那块青筋爆裂的时候，暴跳如雷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音乐带给他的那一瞬间的震颤。对啊，像小果说的火烧的寂寞也很难唱，死了都要爱，很多很多那样的歌曲。小果说的很对，他说或许我们生活里都有一些不敢再去触碰的音乐，因为再听会感觉像一个时光机一样把我们带回某时某刻，想起某一个人。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有过火烧的寂寞，都有过漂洋过海去看一个人的冲动，都有过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但你伸手就是无法触及到他的那些让你无法入眠的入睡的情感漩涡。那接下来这首歌会是哪首歌呢？你猜猜看。苏建信，1.90米以上的个子，却是一个难得的高音 rocker 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能没有你》，又是一股撕扯的感觉，不能没有你，没有你，不能没有你，你不能没有。 住着太阳的雨，温暖中有你，你一路谢谢你不离不弃。候鸟可以迁徙，也可以凭着坚决脚底朝霜雪飞去。烽火荆棘伤不了爱情，你说能比就一生续命，没有我高的声音，却有比我深的坚定。 My love， 我不能没有你。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刚刚加群的三位朋友看到那张图片了吧？我真的不方便在这里发这个图片，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我那些关于这张图片想入非非的自己的担心，这是一张非常高级孤独的图片。如果你有正确的世界观，你有非常准确的三观维度的话，那张图片还是令你印象深刻，对吗？那是一种巨大孤独的写照啊！不管是提出要求的人和听到提出要求的人，他们内心都有一种巨大的孤独感。不要忘记，你有空就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都有很多的惊喜，都会有每天的推送，还有大家的生活分享。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听友群还会定期发一些我们982的纪念品、奖品、红包。我希望大家越来越多的加入这个听友群，而不单单是因为奖品、红包，是因为节目，是因为彼此的连接，每晚的守护和守候。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分享孤独的朋友，我是周准，接下来节目叫做伍洲彤先生的节目，不要忘记大家来收听这档节目夜歌。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蔡健雅《失语者》。如果你不想说话，就静静地感受失语的瞬间。晚安，明晚再见。 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